他败了，败得郁闷，败得憋屈，可是没有一点不服。对手的经验、意识、操作、技巧通通在他之上，再加上前期技能繁多的散人优势。说实话，梁芳还从来没有见过散人，散人在他开始荣耀时就已经是个传说。 他只听一些老队员说过前期的散人如何如何厉害，今天他算是亲自见识了，这分明比那些老队员描述的还要变态。散人的攻击根本就是无法预测，虽然只是低阶技能，但却囊括了24个职业，谁知道他下一招会出什么？这样的优势，即使是到高级也依然存在。 散人欠缺的只是高阶技能的爆发力。就眼下而言，梁芳很想说，单挑恐怕大家都不是对手，就算是队长亲自上阵，梁芳也不敢抱太大的信心。他是职业选手，自有清晰的判断，不是那些忠实的粉丝只知迷信自己偶像的实力。 可眼下说这话未免有些长他人志气的嫌疑。况且这人就算强，但居然说想单挑他们全队，就连知道对手可怕的梁芳也觉得这有些太夸张了。队长，我上了啊！刘小别又喊了一声后，深呼吸，出手。剑客刀刀拔刀。 一个三段斩瞬间走位到了君莫小身前，出手就是上挑。当一声响，君莫笑瞬间竟也拔剑，用了一个格挡退了开去。拔刀斩，刘小别的念头中下意识的闪过，这个时候剑客肯定会有拔刀斩这个范围较大的技能追加进攻，要快。刘小别是手速达人。 最喜欢的战斗方式当然就是拼操作斗手速，此时念头闪过，手指也是飞快一闪，刀刀拔刀收剑出剑，拔刀斩的剑光瞬间已经点亮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回应他的是一串清脆动人的机枪射击声音，刀刀拔刀这一记拔刀斩的光华瞬间已经消失了。 就见他满身冒着血泡，被子弹打得直哆嗦。这要不是游戏，他这人早已被打成筛子了。枪炮师技能格林机枪。此时刘小别算是和梁芳一样，明白什么叫散人，什么叫攻击无法预测。他还想和人去拼手速，拼谁的拔刀斩出得快呢？结果人家根本不玩拔刀斩。 人退后用的是格林机枪，拔刀斩的攻击距离再远，远得过枪吗？连串的子弹打得刘小别没了脾气。格林机枪刚完，华光一闪，对方的拔刀斩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来了。刘小别也不愧是手速达人，这一丁点的时间里已经完成了格挡操作，刀刀拔刀，数剑一立。 当一声响，架了这一拔刀斩，人正被强制性的击退呢，就听接连三声炮响，对方的剑又成了枪，枪炮师技能反坦克炮。刘小别想躲，结果还是中了一发。这三发炮弹不是直线，对方用到了这个技能三点炮的操作，三发炮弹拉成三角形，笼罩了一个范围。 刀刀拔刀，怎么移动也终究会重上这么一弹。接下来基本就是低阶技能展示，没有征兆，没有预料。刘小别和梁芳一样，只从前辈口中听说过此时横行霸道过一时的散人，这一次也是对散人的初体验。落败，刘小别最终也是无争议的落败。 而且和梁芳一样，败得极惨，败得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这本不该是发生在职业选手身上的事儿，就算是面对大神级的对手，比如自家的队长，也不至于全过程中一点胜机都看不到啊。 机会总该在的，就看个人能不能把握得住。但和君莫笑的交手，刘小别和梁芳一样，最终发现想不输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要上去挑战。所谓的擂台战已有两人落败，败得彻底，败得华丽，败得打进了后来人的信心。副队长邓福生偷眼看了一边身边的队长王杰西，神色如常，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但是队员们呢？邓福生四下看了一圈，队员们一个个脸上都出现了紧张的神色，也有人正在偷眼朝队长这边看来了。邓福生知道这是害怕被队长点到名，此时的队员们都没有能单挑战胜君莫笑的信心。君莫笑这边呢，此时席地一坐，吃着东西，喝着饮料，却是恢复起了生命和法力。王杰西没有阻拦，队员们也没人上前。他们又不是杀人灭口来了，并不介意君莫笑做一下回复。如果真是这样脱光的法力来战胜对手，对于微草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。可是接下来怎么样呢？王杰西也有一些踌躇。单挑不是对手，这已经太明显了，别说是队员们，就是他亲自上阵，他也没有取胜的把握。这散人突然传来一声笑，不是训练室里，而是游戏里。这个时候微草战队又哪有人笑得出来，笑的人当然是叶修。 我说找我来当陪练这样好吗？ 叶修说。机会难得，王杰西回答他。 你就不怕这些孩子们留下心理阴影啊？ 孩子们？除了高英杰和乔一凡，所有人都石化了，谁是孩子们？ 你自信过头了吧？ 王杰西说。 哼，我问你，这里所有人包括你在内，有谁和真正的散人交过手？ 一片安静，游戏里游戏外，训练室里微草队员互相对望着，疑惑着。的确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散人只是一个传说，在职业联盟开始之前，散人就已经完全消失了。知道散人，能讲出点散人故事的，就已经算是有资历的老前辈。王杰西呢，在联盟已经混过五个年头，如今这一赛季是第六年，资历不能说浅，但叶修率家世三连冠的时候，他却也才刚刚开始接触荣耀，而那个时候散人就已经绝迹了。拥有十年荣耀经历的人在玩家群中不少，但在职业圈中反而不剩几个。玩家只要自己愿意，想玩荣耀多少年都没有问题，但是职业选手却不得不面临职业圈中的竞争和淘汰，能不能继续，这不是某一个人一厢情愿的事。散人对于王杰西来说也是个传说，但要说一点经验没有却也不是。王杰西刚入微草时，队里有一位老队员曾经就练过散人，在第三区更新出现后，他没有像其他散人玩家一样抛弃账号或是转职，而是把这个散人角色留下做了纪念。王杰西当时就是从他这里知道了散人的存在，当时还试着和老队员的散人切磋过，对散人的优势和劣势他都算有过亲自接触后的了解。最后那个老队员在退役后还把他的散人账号卡送给了王杰西，被他好好的保存至今。王杰西到现在依然记得老队员当时感慨散人时说过的话。散人这个玩法还是有一些幻想，就算没有等级的局限， 武器、操作者这两大问题也足够限制住散人的发挥。或许有一把可以使用所有技能的武器，再有一个精通荣耀全职业、经验丰富的操作者，散人的能力才会真正得到体现吧。这本是一句玩笑话，但现在这个玩笑好像化作真实，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叶秋，荣耀中被称为教科书一般的存在，精通全职业，经验丰富，此人当之无愧。至于武器，君莫笑手中那个古怪的武器，在场的选手早都看在眼里，没少发消息讨论。这君莫笑分明没有更换过武器，只是手中的武器变化着形态，使用着各类的技能，剑变枪，枪变剑，这样的更换中丝毫没见武器更换时应有的冷却。见多识广的职业选手们都已经判断出这是一把自制武器，一把匪夷所思的自制武器。真散人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散人。想着老队员曾经说过的那句玩笑话，王杰西终于明白了叶秀话里的意思。真正的散人，这才是真正的散人。就算是当年散人盛行时，也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的散人。和这样的真散人交手的经验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有过。继续和叶秋单挑。王杰西左右看去，眼中所见的只是一张张担忧的面孔。哪怕是在去年的总决赛赛场上，他们队员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神情。那时的他们虽然有人紧张，但却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失去了对胜利的信心。那担忧面孔之下隐藏的已不是紧张，而是慌张。而他们根本还没有和君莫笑交过手，只是看到君莫笑和梁芳、刘小别的两场交手而已。这两人呢？王杰西想着，望了梁芳和刘小别一眼，从两人脸上，王杰西看到的是沮丧，是失望。王杰西终于意识到叶秋说的话真的不是自信过度，自己以为脸到了一个超级大神可以作为练习的对象，但现在超级大神却在打击着他队伍的信心，毁灭着他队员的自信。王杰西这一次的异想天开彻底的弄巧成拙了。怎么办？王杰西发现眼下的局面相当棘手，有些骑虎难下。继续单挑打下去，那只会将所有人的信心洗劫一遍，甚至有可能包括了自己。王杰西发现自己的心态其实也已经受到了影响，如此瞻前顾后，正是因为对手的实力也深深刺激到了他。如非这样，此时的他想必会亲自上阵为队伍赢回信心，但是此时的他却已经没了这种自信。他怕了，他怕他再一输，队员们的信心将彻底跌回谷底，无法挽回。王杰西很清楚自己在队员心目中的位置，一直以来他也习惯把队伍扛在肩上向前冲杀，但这一次他竟然觉得有些扛不住，不敢扛。叶秋这个对手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只不过是击败了他们微草的两名队员，却连他王杰西都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。现在走人吗？可君莫笑制造的心理压力已经在众人心中直下，带着这样的心理阴影，日后水平的提高、临场的发挥、持续的稳定等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受到意料不到的影响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心理状态在竞技中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一门因素，眼下这阴影 能靠大家的心理素质自己去克服吗？不，由君莫笑的强大所制造出的心理压力，只有击倒了君莫笑，才有可能彻底根除。但是这一点，单凭自己也有些做不到。这一次要靠全队的力量。王杰西主意一定，立刻沉声道： 诸位。 队员们此时都有一些一心二意，听到队长招呼，连忙收拾了一下心情， 一起上。 大家听到他们的队长说出了这样三个字。九人，此时他们一共有九人，梁芳和刘小别还没来得及返回，但是九个职业选手围攻一人。 不要大意，上吧。 王杰西沉声说道，此时的他需要击碎队员对于九打一的质疑，他想以他在队内的威信，这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。果然，在听到队长毋庸置疑的命令后，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都回到了场中。 哦， 君莫笑也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，叶修笑道， 这样好吗？ 王杰西何尝不知九打一实在有些胜之不武，但此时的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或许这样的胜利会让大家有几分难堪，但这样的情绪总比心中存在一个无法战胜的阴影要好得多。 团队战如你所愿。 王杰西还是希望尽可能地化解队员们心中的尴尬，哪怕自己显得无耻一些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叶修却还是镇定地笑道， 我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全队上来，如果团灭的话，那受到的打击可就更大了，这样好吗？ 靠！ 听了这话，微草的队员们突然又燃起了斗意。先前的他们心怀惬意，九打一的战局也无法激起什么斗志。但是叶秋这在他们听来十分自大的言论，却是又一次点燃了众人的战意。 谢谢，你这话说的真是时候。 王杰西笑道，九打一的那份尴尬，因为叶秋这句话好像都不存在了一样。 试试看吗？ 叶修说着突然操作下去，君莫笑转身却是逃了起来。 哪儿跑？ 王杰西发现事情进展好像比他想象的要好一些，君莫笑这一跑，之前那不可战胜的形象可就又有一些崩塌了。虽说九打一的情况下跑好像并不是件丢人的事。王杰西的烈火焰劲骑了扫把，嗖一下朝着君莫笑追去，想靠速度优势拦他一拦，结果君莫笑人一闪，留了个影分身给他，真身却是闪得不见踪迹。 队长， 其他队员不在局中却是看得真切，君莫笑的真身此时闪至了半空，正朝着骑着扫把低空飞至的烈火焰镜攻去。 知道。 王杰西何等惊艳，不至于这么容易就着了道，角色一番已从扫把上跳下，刚刚好是避过了这一击，跟着扫把一挑，魔道学者凌空判定很强的攻击已经朝着君莫笑